他一心要配去死婚礼，我女儿家的心思想在意，总算我当时真顾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，真的是常常拍三空比例，我自力安排心思情， 神州百事过四季。 一番夫妻 单是我不送，我心中欢喜你把红。 姑爷，你怎么不叫啊？ 离婚夫妻敲响龙，一话不知所踪，一阵春风作月朗，我此生又是 真可想得诉苦衷，姑爷啊，小姐夫爷你贫穷，今日里我不想得诉苦衷。 Hey! 老娘亲，虽说你去花清净，不是欺贫爱富人，命难啊，叫谁生呀？万般悲，你问他死生难翻身，我与心神力尽无你，此事不必擦泪眼，你今夜三更大圆满，三百两黄金交西村，怕谁回啊门 黄金三宝，这儿他娘亲不肯放银棍，死都他们。这次到了官员，他对亲属全无回应啊！那时天上的很光，儿婿莫进月去，这次这下官到底在地上低头一看呐， 怎么样啊？ 是这样啊，文生先生死在地上。 一来问他乡，人民官听真的了，王城老的心间吊，是哪种有蹊跷？必定是妇女中没死多气啊。我要完这全堂啊！你不听为娘出劝告，怎奴不知道哎？我不怕他放心，放心我娇 哦，不不不啊！ 等家中的安息到，三月的大雨不忘。 王祖特人民，凶案无重因，衙门有理家。是哪组 吗？哎，兄弟，你看，啊，是周易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开门！ 我来问你，何人杀死王府押官？ 哎呀！ 看他们正是光上女子，必是凶犯。你下手来。 嗯，哎呀，对不得，对不得。 门堂里下血手印，腰下地拉反不能。 哦，不是因为松断人，共也不可冤枉人。 那方面是意义，只有血手印。 血印在手上， 真杀人犯。 哎呀，杀他是杀他，所有的。 二郎， 大人， 贵，老爷要我送长子，望大带子共堂来。 都，乱仓公堂给到我的。 我叫王城老爷之命前来送长。 张仙子， 兵马人王城差人送长子前来。 我仙子，向王城乃是奔城守府，是俺出的大将，困他是破大奸，传他上当。 上当。 上台在借助谢大人， 唐氏身上嘞。 Thank you。 他三杀人为了贼，我家中苦于他人贼，我是小弟呀母嘞，一回成为冤门贼，生命不是儿戏子。大人啊，你身着披风要明察去啊，为黎民伸冤做之贼。 谁收养万个聚财，你万个家贫，等不到来大姐必须就受了苦。 冤枉难找。 哎呀，贼与我宽大云子呀。 好，

上京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 请 啊，老大， 元帅，